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今天是太阳照常升起，不是晃姐来了啊，红晃。晃姐来了是因为咱们姜老师来了，姜老师从来没见过他上电视啊。 是 俩主持人，那我必须得来。 哎，对，哎，咱们是不是先得干干杯啊？ 好， 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 要进军威尼斯了，告一段落了，是吧？ 这喝多少？ 随你，嗯，不喝大了不算完啊。 那既然我要去，我就多喝点呗。 其实我为什么让他喝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这个演戏的演员，他上电视节目，他紧张。 这能说是什么原因吗？你是不是太知道这？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不是，这跟拍戏不是一回事儿。 嗯， 拍戏我是假装是一别人，现在没法假装了，就是我了。 嗯， 那咱再干一杯吧。 他壮胆 儿，壮胆 还是壮胆， 壮壮胆。 怎么样，老哥哥？哎呦，我的天哪，都不至于吓成这样吧？我们挺轻， 没有菜吧？ 我们挺轻松，不是能理解这几天是累坏了， 是是， 比拍电影的时候还累吧？ 是是。 羡慕人家 我就舒服多了。 对，听见他放话了，羡慕人家那个张艺谋有张伟平了。 是是 啊，你是暗示什么呢？是不是希望将来张伟平把你也给包销了呀？ 我这有点难，我希望有个张二平啊什么的。 哎，你说这忽悠电影这事儿的话，对你来讲的话，有困难吗？ 有。 为啥？ 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就跟你说一细节啊。我那天就做节目，我给他发信息，一天没回我。我是说这人多变呢，改主意了吧？闹半天到半夜十二点给我打电话，说你不知道，我今天十个小时一直在说话，周围一直站着二十多个人，你知道吗？这他自编自导自演，他现在还自忽悠。 是，你说你看人张艺谋吧，他拍完他就不说话了，就或者假装不说话了，但是人家那个张伟平把话就全给说了，而且说的非常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但是不意味着没有将来更好的其他的组合。 嗯， 还会有的，因为在中国这种浓转非的社会情况下，包括电影也包括非电影的都是这种情况啊，这种互助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温总理说的非常对，这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你明白吗？你比如说拍片子拍好了，他还有个卖片子专不专业的问题。他拍电影属于那种就多精益求精的人呢，好家伙，他是这就是是，甚至我看那个剪接有一个叫什么赵颖还是张颖我都忘了，剪接就是每天主要的任务一定要逃出他的视线，你只要逃不出他的视线，哎呦，24小时给他折磨就干活。但是你说像这样的人，当他出现在这个忽悠的市场上，你能发现另一种，哎呦，我那天看见记者采访他的稿子，大半夜里逐字逐句还改词儿呢，还实际他是个特别细致的人。 不是，他是那样，就是说是咱们这个口语变成书面语言就需要剪接一下。 哎， 就包括我刚才看这个，这是我说的话， 嗯， 但是呢他给翻成英文了，从英文再回来，我就以为是别人， 就变成什么了，人家外国 CNN 采访他，我跟你讲，记者问，有人称您为中国的马龙白兰度，您对此作何感想？姜文回答，哦，你太客气了，这叫什么？ 但是我特别奇怪哈，就因为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的话，觉得这是一个看了之后你会激动半天的，这是基本上就是说你生活里头要是特别紧张压力特别大没激情的时候，你看了完了之后你说，哎呦喂，我得这么活着才行，这才叫爱，这才叫那什么，怎么到最后忽悠的时候的话， 哎，正巧你说到这儿，晃姐，你别光你自个儿激动啊，咱们先睹为快啊！我发现周围的很多很多朋友都没有看过呢，是吧？咱们现在带来一点片花，你可以看看里边的这个味道啊！我们来放一点。 广告时间不是 还没到广告 呢。 屁股，我不是手摸了屁股，难道是屁股摸了手？ 抓流氓！ 三个字，绝对不是我前面的人喊的。 我爸和我爷爷我都没见过，我就知道我妈。 说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忘不了，太熟，太熟了，就要跑。我必须告诉你， 感情不是计算出来的。 这地方陌生。 你这么做是要出人命的。 这个我看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原来跟我讲过呀，就说是这个，说是欧美国家那个什么电影导演，人家那就是在银幕上跟观众调情，就这个创作者和这个观影的人呢，他互相就是耍宝啊，最好的东西，哎，这调情是后来我就发现，真有人比喻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有点这个导演跟观众调情的意思。但是我看了这个呀，我觉得恐怕到做爱了。哎，不是，就 你觉得他这形容准确吗？ 分四个， 不同的， 四个不同的故事。 故事，嗯， 要风、恋、枪、梦，是吧？所以说在梦里做爱，在枪里做爱。不是，他这个人呢、啊，你看姜文平常给咱感觉就是个气壮如牛的人，当然在这儿有点紧张。但是我注意到好些人看了他这个东西之后啊，用一个什么形容词，就是有劲儿，就他的东西啊有个劲儿。说他自己接受采访，你看也总说你们得看来劲的电影，我得看来，我想知道什么叫你说的这个劲儿。 不是，咱们自己回想一下吧，咱们自己小时候喜欢看的电影也是来劲的，对吧？ 你打比方说， 无论是李向阳， 李向阳来劲， 或者说是南征北战。 嗯， 什么三箭三成，就一个人进去把一堆人给办了，也是很像这个约翰福特那种西部片的架势。 嗯， 骑着马双枪回头连瞄都不瞄，旁王两枪给干掉了，那这就是劲儿。 嗯， 我觉得就是他现在说白了就是说里边的角色能做到常人想做，但是可能由于社会的种种原因不能做的事。 嗯， 也就是说这是观众为什么可以离开家里的沙发。去影院的沙发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同时不单是行为的事儿，在这些行为里边能带出、勾引出人们内心中的心灵里边的，可能已经忘怀的，或者说已经被忽视的一些人性的东西。所以我说，一个好电影是对人性的缅怀。 一般你进了一个黑屋子里头去， 嗯， 你关着那儿，你要的就是一个。完全给你从现实中间拉出去，让你去感觉到他就是已经感觉不到的那种激情啊，那种感动啊，那种什么， 其实这激情是存在你心里的、 嗯、 我觉得人只要是人，因为不论社会怎么变化，也就是几千年的事儿，但是人性或者作为人的这种动物内心里的这种澎湃的东西依然是存在的，虽然社会给它格式化了，但是东西存在是需要。为什么人家爱听音乐，为什么爱看话剧爱看电影， 嗯， 那么家长里短的东西我觉得在电视剧里边是最好实现的，电影院里边不能聊家长里短，家长里短的就没意思了，他想看到更多的有惊无险的，或者说把灵魂里边的值得缅怀的东西给勾引出来的东西。 你像他曾经说过一个，哎，这我也有感觉，其实啊你打那比方就有点像我们这电视，你好比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那100个人的节目，上1000人的节目，你看电视不也就是个42寸或者31寸吗？就我仨人我也是这么大尺寸。他就是说，你比如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你记得那个打架吗？ 嗯， 胡同里那打架，嘎嘎那骑着自行车那闷声一不专拍下去哈、啊。我记得他就说过，他说我拍这个胡同里打架比他们几千人打仗不还好看吗？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力度啊？ 是。这玩意儿不是在大，不是在说人多，人多人多打架就叫打仗了吧？ 现在这时髦啊！ 对，但是人多打仗还是打架，打得不好吧？你没感觉，你无论你吆喝什么，刮没有感觉。但是你如果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哪怕是拿枪这么顶着，或者说把这杯子啪甩过去，这个会感觉到直接到肉的感觉。 哎，我再问一个，就是作为导演哈，你要看着这个，就是假装放电影，你悄悄躲在后头，你就发现这一屋子里头人该哭的地方全跟那儿呜呜的哭，该笑的地方全跟那儿笑，这是不是导演特别喜欢要的一种？ 你说的是，因为我经常看电影啊，我是坐在侧面看。我记得《阳光灿烂》开始放的时候，还有《鬼子来》在戛纳放的时候，我都坐在侧面，就是这边能看见银幕，这边能看见观众，然后你会感觉到来劲的地方，就跟说来劲的地方，你呢感觉观众不是说光拿眼睛看，他是拿身体在看，你能觉得几千人哗哗回去，哗又乐一下，哗又松一口气，那人是在动的， 幻觉吧？ 不是幻觉，你不信，哪天你站在旁边看一次电影。左边是银幕，右边是人。 人会看电影的时候，我看电影的时候会抽气儿。 是， 我就记得有些什么性爱画面出现的时候，都是粗重的喘息，这是我在电影院有的感觉。 你在电影院看这片了？ 你的电影里这东西可不少。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郑巧他刚才提到你是三部曲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啊，人家给你算过差不多平均七八年拍一部片子， 人家仨片名连起来也是个意思， 是个什么意思呢？ 阳光灿烂日子， 嗯， 哎，鬼子来了，但是太阳照常升起，我刚听你念的， 这不废话吗？ 我问一下，这个电影节对电影制作人，我知道你马上要去威尼斯了，这电影节到底对电影制作人和电影工作者有多大的意义啊？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当然了，最终我特别相信这句话，最终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但是在电影和观众见面之前，如果有个电影节就跟那跳水似的给弹一下， 嗯， 这不就热闹点吗？大伙儿能聊的话题多点。 那我能问你不吉利的问题吗？ 说 万一威尼斯没拿着呢， 嗯， 这是不是好多记者也这么问你？ 那更热闹啊。为什么没拿着？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对，张艺谋当主席了。这个说就行了。 这事儿也不能给张艺谋太多的压力。他我也听说他已经很难摆平了，有我， 嗯， 还有李安，还当然还有好多别人了，就是说这事儿我觉得跟他有关系，也不能说有特别大的关系。 嗯嗯。 我还是觉得那件事有意思，就是说怎么能按张永平的话说把萝卜种好，比如张艺谋把萝卜种好了， 嗯， 然后呢让张永平给他吆喝出去了。但现在我也看到于东他们啊，保利伯纳这个，包括 这个给他做这个 发行的， 对，保利伯纳的，包括泰和的、英皇的，也都在努力的吆喝，可能会出点大事儿。 可能会出 点，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片子，如果在中国的票房好起来，因为它有这种可能哈。从待会儿咱们再说《阳光灿烂》的票房的情况， 嗯， 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我是本着比《阳光灿烂》好一点， 嗯， 来拍这片子。假如有一个很好的成绩，这样的话，会起码会坚定制片人拍多种多样片子的信心，也会使很多有别的想法的导演有机会再多拍点片子，否则就老得拍武侠片了。 你能解释一下你对这个颜色的这个矫情？ 我好矫情，这好，这咱先去一下广告，让他慎会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颜色的矫情。 这个我就不能不说这大片了。我看了他这片子啊，我有点搞糊涂了。你说这概念，咱我也不知道外国人有没有。就咱们聊起来就说大片儿，那到底就什么叫大片儿呢？你比如说现在的这种，咱都知道，你说这种武侠片儿，明星打群架，这算大片儿是吧？好像我还得到一个什么概念啊？那天他们你看调查，就是在这个网上嘛，好像有很多调查对象，就八零后的嘛，就说在你心目中的十大电影，他们拿了一个调查结果，我一看。到现在啊，排第一的吧，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你说《阳光灿烂的日子》算大片吗？况且你怎么说？ 我觉得咱们现在就媒体里头老说的大片大片哈，就是意思就是说花钱，使劲凿钱，然后明星多， 怎么怎么着，就已经挺说老实话没什么太多的其他的内容了。我倒是觉得他这个片子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完全是讲人的精神的东西，但是咱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特别物质的社会里头，那动三步就得说钱，对吧？你看其他的电影一说什么怎么怎么怎么着啊，又是什么你像一说大片就得说花多少钱 啊， 对吧？ 挣多少钱，有水分， 对，挣多少钱咱谁也不知道，花多少钱其实咱也不知道，但是吆喝就这么说了，对吧？但这个的话是完全讲的精神上头的东西。 不是，我们也花了不少钱， 也得跟着说。 不是，这不是我跟着说啊。我拍《阳光灿烂》的时候花的钱是当时是够多的，是就是也就别人很花还没有那么花钱的时候，《鬼子来了》也花了比较多的钱。那是在我这七年不能拍片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些现在的这种大片。 哦，你的意思是你弄大片的时候，他们还弄小片呢？哎，怎么就算大片？当年《阳光灿烂》的票房是多少？ 5000万左右。 5000万？ 对， 5000万。 今天 要换算成，我是听他们那个制片人说，要换算成今天也得有几个亿。 对，因为光就是当时的票价能创造这个价的话，就得有1000多万人，1300多万人吧。 嗯， 如果现在成现在的票价平均成30块钱的话，那就得4个亿了。 你说现在啊，我有点弄不清他算哪一头的，就是你看，在我脑子里，咱这外行说哈，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讲，有第五代，什么第六代，是吧？你也弄不清他算第五，你算5.5代啊，还是就这么？然后呢，你从空间这个类型上讲呢，有现在有所谓大片一个概念，还有一种就好像贾樟柯他们拍的那种，我感觉那是艺术电影。所谓肩负使命，然后呢，这种电影在我得到的感觉就是它应该票房不太好，就是那也是很高尚的。再有一种是拍主旋律的，对吧？这玩意儿是为党为国，也很应该。那你算哪一路呢？ 我还是说拍来劲的电影。我是觉得观众啊，我脑子里真的没有什么商业片、艺术片这么一个分法。我觉得只有一个来劲的片和不来劲的片。 只有好电影和坏电影， 好看和不好。你说黑泽明算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卓别林算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库布里克算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留下被后来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东西，而且很多所谓的商业片是从里边扒东西，比如说把库布里克这杯酒给冲成鸡尾酒，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商业片。营养还是在库布里克这儿。 那我问你所谓的这个来劲，指的是你自个儿来劲呢，还是我们大家伙都跟着来劲呢？ 大家来劲啊，我自己来劲有什么意思？ 那你有什么不感觉？因为你知道，那天我跟一导演聊这事儿，就说呀，所谓说摸着自己的心拍电影，所谓是以心换心，所谓就是说人要忠于自己，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说什么，对吧？可是最后我们聊就是说，这大概就是个人看运气了。每个人都忠于自己，您运气好。跟大家伙发生共鸣了，光机你就算来劲了。那这个你怎么看？ 这还得分人，就跟刚才你们聊的那个一个说相声的，他怎么能把人说乐了？ 对， 比如说窦文涛怎么能像他3人行一直这么办着？多少人想代替你，或者多少人说我也是窦文涛，他想是一回事，他能不能成窦文涛是一回事， 很快就行了。 但是我问题要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化的，而在你身上长在你身上与生俱来的东西。我在我看来很多导演是与生俱来的，你去拿尺子量他没有用，同样的故事你交给他就有意思。我一直幻想这么一件事，拿同样的剧本来找10个导演来拍，一定拍出来是不一样的，有些就非常好看，有些就非常难看，有的又好看又卖钱，有的只卖钱不好看，等等，这时候才能聊事儿。 哎，那在你拍的过程当中，或者你看你的样片的时候哈，有没有就是看到某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或者周围跟你一块儿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对你来讲就是你马上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劲儿了。 反正我拍电影这个监视器吧，从我开始拍电影就有监视器了。 我以前没监视器吗？ 我演的时候是没有监视器的。我演很多片子是没有监视器的，但是开始我导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监视器。虽然这监视器我们拍的是彩色片，但是出来是黑白的，而且是这么一方的监视器嘛，那个出来画面是这样的。 所以顾长卫把他给弄成这样看啊，但是不妨碍。可是我每次拍的时候，我这监视器前面站了一圈一圈的人，全组的人只要没事全在那站着。然后呢，我拍完之后我就看他们，一看他们，他们哗哇一鼓掌，我觉得这有意思。或者他们其中有人说不好不好吧，那咱们就得聊聊怎么不好。或者有人很腼腆不愿意说，他给我做手势，做一这手势，或者说转过身去不看了，我就知道这人觉得不好。比如说像洪晃姐这样的哈，她往身往那么一转，我肯定得重拍。如果说你一转，那就算了。总之，我觉得那是第一批观众，因为你最后要给观众看。你说我就我一人看这监视器，你们都走，我是导演，这我觉得有点骗人。 啊， 你怎么判断？ 你还真的很留意周围人的看法。 我是话剧演员出身，我在台上我说一句话，底下哐就有反应。这个是有助于一个作品内在的思想传达给大家的。你就算一个人说再荒诞拍戏，说一边聊天一边手指吃一个，再吃一个，吃得很香，这很荒诞嘛。但是问题是，你找一个人演得不好，你不信他把手吃了，底下的这个思想传达不出来了。你得信，咱一边聊一边咔咔吃一个，咔咔又吃，跟吃螃蟹螃蟹爪儿，说哎，跟这前三人怎么这手指头吃没了？他会想这背后有什么问题？ 嗯， 所以就是说，你我觉得精彩其实都是皮儿，所谓糖衣炮弹嘛。你这个糖衣都没有，你还有什么炮弹？就没有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前面要赏心悦目，要精彩。但是不精彩，什么都没有了。甭管商业片什么片，你怎么忽悠是一回事，但是人看这不来劲呢，那就完了。 这种来劲不来劲是能雅俗共赏的吗？ 可以， 是吗？ 我 觉得这应该是。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是写东西的，我永远没有视觉的感觉。就你那色儿，你那些就导演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就拿你来说吧，别的咱不管了。那是哪来的？ 就我这么说，我拍一个电影，我先是闭着眼睛，我先能看见这电影，我看见了，然后我能叨了出来，叨了出来，甚至录出来，录出来之后，比如说这个太阳照常升起，我就闭着眼睛把它录出来，录出来之后整个是一场四分钟，然后我跟编辑商量，咱们把它翻译成剧本，然后再翻译成电影。